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只要摄政王能平息怒气，韩云愿意自废储君之位，指望摄政王能放过母妃。 韵儿， 你当真愿意交出储君之位？ 是。 韩家江山你愿意拱手让出？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日会成为大晋的太子，但我知道这座偌大的宫廷里无非只有我，我是他唯一的依靠。储君的位置没有母妃对我重要，韩云愿意交出储君之位保母妃平安。 没有人想到韩云会这样回答。景贵妃顿在原地，眼眶泛红，她捂住嘴努力忍着才没让眼泪流出来。 云儿， 她以为自己拼尽全力为韩云筹谋，想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送到她面前，却没想到韩云竟然愿意拱手让出储君位，在弟子园面前求她平安。 韩云，除了保你母妃平安，坐在这个位子上你还想过什么？ 有一年秋狩，太子兄长手执长弓，一箭双雕，御马而回，朝臣同贺。那日我记得他在父皇面前说，愿我大晋国运昌隆，百姓和睦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不受外族欺凌，不因内臣而乱，举太平之势，创盛世基业。摄政王，韩云曾想兄长不在了，但他想看到的大晋我都会为他实现。 御花园内因韩云说出的话落针可闻，弟子园看着韩云，目光悠长而温和，眼神深处拂过的情绪悄悄沉淀下去。半晌，他越过韩云，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把目光落在一脸震惊的景贵妃身上。 景贵妃，你听见了？ 景贵妃眼底复杂难辨，一双手因为情绪激荡死死握住。许久，她长长吐出一口气，迎上弟子园的眼，艰难地开口。 摄政王，你究竟要做什么？ 你从来没有问过韩云，在这座宫殿里他想要的是什么，想护下的又究竟是什么吗？今日本王便让你好好的听一听，储君之位不是使些阴私之事便可以保得住的，帝君更要能御大晋朝臣士族亲贵。你以为区区一后宫贵妃便可挟制朝堂，一个六岁的帝君就能定天下？所谓少帝登位后妃摄朝，不过是让你们成为朝中权贵和韩家亲王的傀儡罢了。你守不住最重要的东西，本末倒置，简直愚蠢。 景贵妃被弟子园的话气得直哆嗦，却知道他说的是实话。 那又如何，总比你帝家登上皇位不给我和云儿留生路要好。 你怎么就知道我帝家要的是这天下至尊之位呢？地位就那么重要？你当初也曾温婉纯良，为了身边的宫奴不惜得罪左相之女，当朝贵妃，惹得齐妃大怒，令宗人府断了你定云宫的份礼，你才落得个恶疾缠身，差点殒命的下场。如今不过三年，你却已醉心权势，心狠手辣，构陷老臣，玩弄朝堂，这个地位就真的这么重要吗？ 自弟子园有心让帝进言教导韩云开始，他便差人仔细打听过景贵妃的过往，这才知道如今这个不苟言笑、仪态万千的景贵妃，当初曾是宫里出了名的木讷老好人。 我是为了护云儿万全，他已是大晋的太子，如果不能成为大晋的天子，这天下谁能容他？本宫和云儿好好的在定云宫度日， 原本再过几年，他就可以出宫见父，本宫也可随他出去，晚年有益。可是西北一战，九皇子战死，太子身亡，五皇子下落不明，我的云儿成了宫里唯一的皇子。先帝要立他为储，本宫又能如何？他已成太子，命运已定，在这个皇宫里，他不为皇，将来如何还有活路？只要能让他活，别说只是构陷朝臣、玩弄朝堂，就是再不堪、再阴私的事，本宫一样可以做得出。 景贵妃望着帝子元，坐得笔直，眉宇间竟然有凛然之气。女为母则强，景贵妃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在这座皇宫里护下寒云罢了。 本王知道，所以本王才会让科举一案止步于江云修身上。若非看在十三殿下的份上，光你动禁言这一点，本王就容不下你。 帝子元手上的杯盏落在一旁的小鸡上，碰出清脆的声音。他的神情冷冽而肃杀，景贵妃面色一白，她抿了抿唇，长长叹了口气，开口： 摄政王，你究竟意欲如何？是死是活，给我们母子指条明路吧。嘉宁帝已亡，我手上虽然有嘉宁帝留下的势力，可如今朝堂的局面，若帝子元不点头，在嘉宁帝未留继位遗旨的情况下，让韩云登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帝子元若下定决心夺位，韩氏皇族只有一个下场。 本王不想如何，本王今日只是想让贵妃娘娘听一听，十三殿下想要的是什么。景贵妃，她想要的不是一个如傀儡一般的天子之位，不是一个靠阴谋之术控制的朝堂，他想堂堂正正做大晋的天子，为万民谋福祉，为天下起盛世。你是他的母亲，他如今年少，所有他不能做的还做不了的，你都应该替他承担。 你是说你愿意让云儿成为？ 本王什么都没有说，三年前本王对先帝说过，十年之内帝家绝不还政于韩，一个六岁的天子如何能担得起大晋王朝？本王和大晋要的是一个盛世明君。十三殿下，能不能走到那一步，日后全凭你自己。右相、晋言、你五皇兄皆为你师，他们品行端正，才识过人，会把最好的本事和御国之术都交给你。韩云，不要辜负本王所望，不要再成为第二个先帝。 韩云愣愣望着帝子元，他今日前来本意心想自废储君位保住母妃性命，却没想到帝子元竟会对他说出这样一番话。他朝帝子元深深弯腰行下一礼，小小的身躯格外端正。 韩云谨遵摄政王教诲，必行正事，秉浩气，不负储君之位。 帝子元起身半蹲下来，禁衣伏在地上，勾勒一地涟漪。他抬起韩云的胳膊，目光和他平齐，一字一句开口： 韩云，也不要辜负你皇兄所望，这盛世是他为你所建。 那人可以为他抛却性命，天下相赠，他又为何不能拱手山河，亲手解开两人宿命中的死结？ 韩爷，君以天下待我，我以盛世还君。 景贵妃带着韩云从御花园离去，洛明熙和帝晋言从假山后石亭里走出。洛明熙神情复杂，帝晋言倒是更加坦然。 晋言，你可会失望？ 失望什么？失望我没坐上储君之位，还是将来做不成大晋的君王？姐，当年我在东宫被殿下一手教养长大，毕生所愿就是成为他的贤臣，为他起太平盛世，当年所想仍是我今日所愿。 帝晋言比谁都明白， 韩烨对他的恩情重于泰山，如果没有韩烨，他三岁那年就死了，根本不会有日后的温硕和帝晋言。当年韩烨待他之恩，便是如今他还韩云的情。 当初你让韩云入崇文阁拜晋言为师，便是为了今日光景。 弟子元颔首，眼底对洛明熙带了一抹歉意。洛明熙明白，弟子元的歉意是因为瞒了自己，而不是对如今所做的决定抱有歉意。弟子元是真心想让韩云为皇。 帝家九死一生，时机在蛰伏才重回今日的地位，人心难测。你就不怕当年嘉明帝所做的事将来有一天在韩云身上重演吗？当年晋安后和嘉明帝这一对君臣也曾情深意厚，还不是落得个飞鸟进梁宫藏的结局。 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当年韩家势大，嘉宁帝位高权重，当时他逼得父亲自尽，尚能安坐在帝位之上，执掌大晋十几年。可如今韩家子嗣单薄，八王离心，储君年幼，只能依靠帝家才能稳定朝堂。只要有我在，我就不会给韩家再反噬一口的机会。况且这十年内，我不会把大晋还给韩家。当初我对嘉宁帝说过，帝家要十年执政之权，就算他死了，我也会证明给他看，他当年做的是错的。韩云是我选择的，明熙，我相信自己的选择。 韩云确实和嘉宁帝不同，既然你选择了他，在他亲政前，我会帮你和晋言好好稳定朝堂，让帝家将来无后顾之忧。 放心，明熙，我不会让帝家重蹈覆辙。韩云是我择定的下任帝王，但他的继位者必须拥有我帝家血脉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